天美好更快乐，未来的路多美。

桥声风风不不指出我一条人生路， 孤身一人在这陌生城市飘，难免磕磕绊绊爬起跌倒，心里时常涌起家那温馨的味道，日日夜夜魂牵梦绕。 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，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了感谢。你搭乘那班机一起飞，飞过六环日线的另一边，下雪，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？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，一封封贴在我抽屉里边。望着窗外的小雪夜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。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？看它慢慢地远。却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？等它慢慢地缺，慢慢圆。愿留有情人赴今生约，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。

the time the bar closes and you feel like falling down, I'll carry you home tonight. 的结束，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，痴痴的到何时有情人？火热的心会变冷，而我依然那么认真，夜深人静只留我伤心。 再见了，最爱的人。

事再遇，求让我悔过，可不可再恋过？ 深黑眼睛，老赵每天起得早，慢慢跑过小桥，不觉路儿千里遥。老赵不身体好，每天总是嘻嘻笑，粗茶淡唱小调，聊天痴迷求问道。叫嚣，曲声默默老叫嚣，曲声默默老叫嚣。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

要越厉害。万一你迷路，怎么回来？好想把你藏起来，藏在胸前的口袋，把你慢慢的融化，你就再也离不开。我要把你藏起来，永远和。只准和我一个人相爱，藏在胸前的口袋，把你暖暖的融化，你就再也离不开， 再也离不开。 把你藏起来，永远呵护这份爱，这份爱 让别人想， 只准和。

有你，我的心再也不下雪。 你也同彼此一般的多，问可有快乐分给我。今天亦当初，我只爱你一个，心里有句说话要对你说清楚，可否释放？

清醒，遗忘的意义随着死亡而坠落，强大但有限的头脑脱网，这第一个谎言轻易进入世界。